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最近印发意见支持北京上海深化发展共有产权住房的试点工作，北京明确未来5年要供应25套共有产权住房的目标，上海截止到2016年底已供应共有产权保证住房达到8.9万套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据了解，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目前已经进入了正式的测试阶段。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的收官之作，嫦娥五号呢将会首次在月球的表面自动采样起飞，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，之后呢也将会带着月壤返回地球。针对一些城市街头共享电动车不断增加的情况，交通运输部门也明确地表示，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。对于已经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，将会依法依规加强管理。为了缓解停车难、停车乱的问题，北京拟以立法的形式推进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停车设施开放，同时将会加大违法停车的执法，讨缴停车费或将被罚款，并纳入到个人的信用征集系统，拟要求道路停车收费的收入全额上缴，并且定期向社会公开。

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谈起爱，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可是 Ending， 我这是不需逃避，谁都可能，暂时的失去勇气，外面不安的世界，骚动的心，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，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，平凡的叫声站在小小的舞台，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，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